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及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I know your type, think you're one in a million. Your diamonds are fake, you ain't golden. But I only fuck with the ones who are rare enough, real enough, gotta keep going. It's 5 in the morning, and I'm going all in. I'm busy balling. Funny how wherever I wanna go.You wanna be that girl. Pull up and stunt with your click, click. Pressure all up on your wrist. Think you're the sickest, or you got diseases, but you ain't got nothing on this. I can see your dog got a big mouth. Would you stick around for the calm down? 24/7, I'm 365. Away from me, heaven, I'm here till I die. I'm going on in. It's 5 in the morning, I'm busy balling. I ain't even stopping. It's 5 in the morning, I'm so devoted.I'm going all in. It's 5 in the morning. I'm busy balling. I ain't even stopping. It's 5 in the morning. Yeah. I'm in my element every day, but they cut you on a piece 'cause it's tasty. We on the road, we don't stop till the bottles are popped and the pills aren't we wasted. It's 5 in the morning, and I'm going all in. I'm busy balling. Funny how wherever I wanna go, you wanna be that too. Pull up and stunt with your click, click. Pressure all up on your wrist.Sickest, or you got diseases, but you ain't got nothing on this. Now I can see your dog got a big mouth. Would you stick around for the calm down? 24/7, I'm 365. Away from me, heaven, I'm here till I die. I'm going all in. It's 5 in the morning, I'm busy balling. I ain't even stopping. It's 5 in the morning, I'm so devoted. I'm going all in. It's 5 in the morning, I'm busy balling. I ain't even stopping. It's 5 in the morning. JXX, 5 in the morning.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记住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四个小时连续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会有一次重播，希望您能够来喜欢。而这样一首歌曲啊 ，Charlie XCX 跟他的好友音乐制作人 A.G. Cook 一起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Five in the Morning》，当然也还在这个 Taylor Swift 的巡演当中呢带来了表演，真的是这个劳模啊，劳模的不得了。当然这首歌的封面也是非常的精彩，一定要去看一下《Five in the Morning》。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2002年》，来自于英国伦敦那位女歌手 Annie Murray， 人生特别的美丽而动听，感受一下喽。 Remember the day you kissed my lips, light as a feather. And it went just like this. No, it's never been better than the summer of 2002. Ooh, we were only 11, but acting like grown-ups, like we are in the present.Drinking from plastic cups, singing love is forever and never. Well, I guess that was true.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刚刚这一首歌来自 Megan Trainor All The Way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欧美流行单曲内容呢，都是在最近来讲比较火热的比较全新发行的一些单曲内容了。这也是来自于 Megan Trainor 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Treat Myself 当中的第一支宣传曲 All The Ways， 终于来了。 This is totally her， 没错，这就是他，就是 Megan Trainor 本 her 啊， Megan Trainor本那儿，对。那正在我临直播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下面的一个男团啊。这些日子男团很火爆，但是如果说啊，这个听过这个男团的名字的话，我相信朋友们应该都有点上年纪了。他们并不是 Backstreet Boys， 但比 Backstreet Boys 更老。他们并不是 Westlife， 但是比 Westlife 当时的影响力更大。那就是来自于我们大家伙儿心目当中暗藏这样的一个涌动的 Boyzone。 哇，这个 Boyzone 真是宝刀不老啊，也是啊。听听看这样的一首 Because， 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大叔男团的味道。 I don't question how the world works when it's working out for me. I'm in love with someone beautiful, so wonderful you won't believe. Don't ask me when our worlds collided, roll the dice and see. I know what I believe. Oh, I love just becauseI say just because I found my love beside a southern girl. She found a love beside of me. On summer days she wears a sundress, never looking better. I'm hitting way out of my league. When I fell for her, oh, I tried to hide it, couldn't fight it. Now I knowOh, I love just because you're mine just because I feel just because it's real just because it hurts just because it works just because when I hear anybody ask me why it does I say just because cause she loves cause she smiles sends a humor running wild because she makes me dream aboutI say just because she's mine just because I feel just because it's real just because it hurts just because it works just because and when I hear anybody ask me why it does I say just because you're mine just because I feel just because it's real just because it hurts just becauseWorks just because when I hear anybody ask me why it does I say just because I say just becauseGet lost in the ocean 7 billion swimmers, man, I'm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Hit up a flare, need love and devotion Trade it for some faces that I'll never know, notion Maybe I should try to find the old me Take me to the places and the people that know me Trying to just connect, thinking maybe you could show me If there's so many people here, then why am I so lonely?Good friends, hard to find, let's face it Buy the perfect home when there's a flood in the basement Paid a couple dollars now and I ain't trying to chase it Kids from Oklahoma, man, we don't waste it I'm just trying to paint the picture for me Something I could give a damn about in maybe 40 years And I've been ready and willing and able to edit the story Cause there's too many people here to be so

20 over the limit. The red light, stop. I don't play when it comes to my heart, let's get it though. I don't really want a white horse in a carriage. I'm thinking more of white horses and carriage. I need you right here, cause every time you fall, I play with this kitty like you play with your guitar.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I'm in a rut. Ooh, yeah, yeah, hey! All this love and joy, even so I'm a lonely boy, close to giving it up. Cause baby life takes me places that I never dreamed I would find. But still there's nowhere that I'd rather be than to be by your side. Don't feel right when I don't have your hand in mine. I'm scared you're slipping away. Oh, yeah, yeah, hey! But once I'm homeward bound, from the moment that I touch down, I realize nothing has changed. Well, baby, mixing our chemicals often results in a fight. But it's the heat of your heart keeping me holding on to the wire 继续来自于澳大利亚乐团 Shepherd 带给我们的 Hometown 这样的一首单曲，这样一首单曲呢也告诉了我们一下啊，要热爱自己的家乡才行。话说呢，这种歌曲啊，我们也是能够发现它在封面当中也是玩味了非常非常多跟自己的家乡有关的这种建筑物啊、楼宇啊的感觉。2018年6月1号全新发行的一张单曲，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独立流行乐团 Shepherd。 那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非常轻快之余呢，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真心不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被一些网红所发现，免得在一些个网红的软件当中被变成神曲啊，抖一抖的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抖音这样的一些软件，它可以能够在一瞬间发现一些特别炙手可热的一种新单曲，但是你也可以能够在一瞬间就把一首热门单曲听成了一首土味单曲了。怎么办？怎么办？神曲瞬间就变得没有味道啊。那么下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啊，来自于美国的一位歌手 Al King 带给我们的作品。这一首歌呢叫做 Good Thing Gone 啊， Good Thing。 那也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安排。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欧美流行乐内容。哦对，我们可能时间来不及播这首歌了，这样我们先听段广告和资讯内容，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希望各位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同时呢也可以赶紧打开一下手机的微信，然后搜索公众号啊，添加公众号叫做常先生，三个中文汉字，常先生声音的声啊，不要打错字哦，添加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添加完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916，回复0916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直播列表咯，一会儿见。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by Mr. Chang,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Hello everyone, we are DNCE. Hi, this is Cool in the Gang. I'd like to say hello to Beijing Music and the Radio. So baby, it's Max here, listen to Razor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there, I'm Jacqueline Carr and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zor Mix. Hello, this is Keith Hancock, the Grammy 2017 Music Educator Award winner.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llo, I'm Maddie Noyes,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azor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y, Beijing, it's Nicky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I'm Nash Overstreet.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guys, this is Vassy.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e're Sophie Tucker.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上午云层迅速被北风驱散，京城再现湛蓝的天空，空气清新，视野开阔，非常适合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进一步转凉，尤其早晚气温低，请大家注意添衣，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

yeah. I couldn't get that shit past me. We could have tried a bit harder. But I just ain't got that much patience. Look at this good love we've wasted. Another good thing gone. 耳边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Ellie King， 来自于美国的一位歌手。2015年时候呢，他发行了自己第一张的录音室专辑，叫做 Love Stuff。而让我们更加熟悉他的音乐代表作品，就是那首歌，就是最佳的分手歌曲啊 ，X and O's。之前呢，也是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过的一首单曲了。而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Good Thing Gone， 就好事都没了哈。这是在他今年的9月7号时候刚刚发行的一首单曲，也很有意思。那不得不提的是呢，他的声音依然这么有质感，听了以后我觉得撕心裂肺。而且呢很多的网友们也特别的有才啊，就是说当他们会发现了这样一张单曲的封面之后呢，很有意思。这个图片里边 Ellie 呢，他是双手向前伸过去，然后呢能够两个手叠起来一直向前伸，然后头呢埋在两个胳膊的中间，露出一双眼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新鲜的一个摆拍照的一个 pose 啊，摆拍新典范啊。感谢一下 Ellie King 同学。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Jessie J 带给我们的歌曲 Love of Save the World， 大歌一首，一起来听一下咯。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一起来听。 Oil and water don't go together. Rules say can't be flipping switches in stormy weather. I'm living on the edge with no tripping up. Maybe thi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Baby, I don't care, I'm giving up. The do's and don'ts of love, I forgo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But they think they're clever. They say hard to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won't last forever. I'm living on the edge with a tripping up. Maybe thi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

into Resonex 节奏驾到。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庆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庆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庆，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上午云层迅速被北风驱散，京城再现湛蓝的天空，空气清新，视野开阔，非常适合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进一步转凉，尤其早晚气温低，请大家注意添衣，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少儿作家周瑞携新书《周瑞幽默系列》近日与小读者见面。由现代出版社推出的该系列作品，以丰富想象力让孩子们脑洞大开。据介绍，该系列包括《动物英雄》《超级球迷》《两个王子》和《1000头大象》《要不要买一个岛》等七册，有写校园生活的，有写球迷传奇经历的，还有写森林里的故事的。尽管写的都是童话，但周瑞表示，故事都是以当代社会的中国孩子为主角，而且很多素材都是来自于他亲身经历的生活。比如写《两个王子》和《1000头大象》时，他运用的是自己在云南当知青的素材，而生日点播的写作灵感则来源于广播。在评论家看来，该系列作品别开新路，突破了读者对既定世界的传统认识，打破固定思维模式。安徒生奖获得者、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评价，周瑞用一种带有童趣的眼睛看世界，用一种带有童趣的心灵来领会世界，让所有的东西都涂上了童趣的色彩。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Relationship with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it go? I'd like to just continue to be able to express myself as best I can. And I feel like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o let what is inside of me, which comes from all the music that I hear, and I'd like for that to come out. It's like it's not really me. The music's not good.

Crazy Mix 节奏驾到。

House Music， 没错，我们这节目继续进行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5:05了啊，我们的直播继续进行，我是 Mr. 长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Sound Syndicate 带给我们的 Love to Love You Baby Remix Edition， 它可以翻译成叫做声音联合国是吗？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分享就是这样的一种 house 音乐内容，而且这样的一种 house 风格呢就是 funky house， 希望各位来喜欢。那当然了，我们这样一种 funky house 还要跟您去解释一下它的音乐特点，其实特别的简单，就是一会儿停一会儿继续，会有这样的一种间断的感觉。那其实呢 funk 音乐里面会夹杂着很多像是 blues 啊 soul 啊的音乐内容，但是跟他们又不一样，因为它并不围绕在和弦上面进行，主要强调是关于鼓点啊这种鼓的节奏跟相关的律动才行，围绕在一起呢进行一种和弦，单一化的和弦然后反复而成。那么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说 funky house 当中会有很多的人们在跳舞的时候会用这样的音乐作为一种舞的背景音乐啊，跳舞的背景音乐，尤其是在跳 locking 的时候会多一些些，因为它的节拍比较稳定，大概都是4/2拍的时间。那其中如果在音乐里面融入了很多的 funky 元素的话呢，哎，我们就会说复古的味道来了。继续听下去 funky house 的风格，来自于 DJ TT Poskis。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 ，just a second and just a minute， 等我一秒，等我一分钟。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音乐啊，真的是行进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不得不让时间想让它流得慢一点点。但是呢，像 Funky House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呢，的的确确它会让我们感觉到，不知不觉当中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很多。没错，15:17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 Mr. 长长小航。在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字眼啊，叫做 Funky House， 但是呢，在这个底下还会加一个小字儿，叫做 Classic。很有意思，就是很经典很古典的感觉。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种音乐，我们经常会听到复古两个字跟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音乐呢就让这样的一种复古的变化更加强烈一些，来自于 DJ TT 他的作品。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More Kent 带给我们的 Yankee Yankee， 以及来自于Glen Underground 带给我们的 Happy People， 还有像是一会儿我们将会听到更多的音乐，来自于分别是 MountPiper 以及 Prince 带给我们的Aroxy CD， 以及来自于 Monkey Brothers 带给我们的 Some of What You Got 等等等等。这里是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希望您可以来锁定这里就对喽。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Fashion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5:23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那么稍后也会进入我们的点名环节，该怎么玩呢？依然是老规矩哈，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来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我们用这样的一种点名的环节呢，可以祝福大家能够周末愉快一些哈，进行一种多元化的互动。那怎么玩呢？很简单，赶紧来听好啊！马上打开你的手机的相机，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我们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30之后的节目当中进行微信广播点名，我会在节目当中在电波里边念出来那些个发送过成功的照片的朋友的微信名字，所以前提是你的名字一定要能够念得出来才行，不要是一个花啊，一个什么代码啊这样的啊。对，要提醒各位一下了。 OK， 赶紧要拍一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在这头等待你，赶紧发过来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Here comes the beat.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for Jen. Thank you.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最后的一个时段，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Rhythm Mix 正在直播当中了，15:38，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在今天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点名互动了哈，因为还有最后的10分钟就要节目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要赶紧开启今天点名互动，欢迎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I love you， 光临到节目当中来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生活当中必须有音乐作为一种陪伴，然后呢，我们的音乐里边一定会有生活加持一下才行，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生活中的那种光鲜亮丽会更加的光鲜亮丽，而你则会因为有了音乐之后更加闪耀在生活中。我觉得每一天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光辉闪耀哈，特别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开始点名的互动了，欢迎我们的网友赤天使，还有呢这个说正在上奥数课的女儿，说一听要点名这个课都不想上了哈，一定要听点到自己的名字，但是呢我觉得一定要点啊，她的女儿叫做李美宁，要鼓励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位小粉丝，同时的话呢也要来说一下这个数学呢还是要好好学习啊，天天向上才行，未来才可以超过我，对不对？对了，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行啊，学习还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当然了，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的话呢在学习之余也要多多的跟妈妈一块儿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有机会的话呢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才好咯。也要欢迎一下勇往直前这位朋友，还发了两遍照片，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徐国栋，应该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才行哈，棒棒的，辛苦你了。也要欢迎一下茶之然，还有像是 Dragon 以及豆子，星星豆子你好啊，也要欢迎一下昨天晚上在这个国图艺术中心也看到我们现场演出的金妞你好，还有呢 Say You Say Me 芒果，以及 Nature 开着车子在听着节目的 Nature 啊，不是 Capture 啊，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风啊，他的头像很有意思，叫做魔术术呢，是数学的术，很有意思。当然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赵，还有再来翻篇，欢迎一下 Mr. Tony 以及肖若曦， 还有我们的贾延鹏，你好，更要欢迎一下葵葵，这好像是一位新朋友啊，欢迎一下葵葵啊。还有呢，这是来看一下大圣啊，大壮我倒知道，大圣是齐天大圣吗？啊，也是一位奥迪车主呢，棒棒的。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仙女卷儿以及君君，还有这个硝烟以及墩 XP， 你好，还有网友噗，他的车里面屏幕特别的大，特别的大，但不是特斯拉啊。我们再来翻一篇，也要欢迎一下网友老傅，这是用净化器在听节目吗？这是你新开发的功能吗？很神奇哦，好像是一个小米的东西，也用了。哎呦，你家全家在用小米啊，还贴了一个我们节目的 logo， 这个非常的棒，非常的棒，手动点赞点一百次啊。也欢迎一下网友 Sherry， 新朋友你好，也欢迎一下孟司令啊，以及 Black Man 啊，黑衣人你好，酷酷的啊，头像也是非常的酷。当然也欢迎一下网友阿子子 HA 哈，还有呢我们的网友 CCCCCC， 五个 C， 以及西蒙的猫，还有沙漠雨轩，主张春雨，以及猫咪你好。那还有呢，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Dave 旅途，在车里面听的节目棒棒的啊，是准备上班还要出去玩呢？再来看一看，还有我们的今天最后的一位网友，刚刚买了一杯咖啡回到了车里面的我们的网友郭和宇，是一位郭妈妈啊。就对了，我这个车是有点棒棒了啊，应该是一辆 Porsche， 太棒了，我觉得在车里面用这样的一种音响效果环绕去听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特别的合适。再次感谢啊所有我们的网友来到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支持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各位听友们，你们好啊，周末愉快。话说呢，这个眼看啊就到了这个中秋和国庆前夕了，在这里呢也要跟朋友们来提前说一声节日快乐啊，双节快乐，提前给您拜早年。这个闲话不多讲了，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时间，还是要交给音乐好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长小航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916获得本周节目的直播歌单。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六再见喽，拜拜各位，周末愉快。